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有好几天没见了，想我们了吗？自从我们的节目一周两更之后，是不是觉得我们出现的频率更多了呢？莫大人和萱草总是在你眼前晃来晃去啊。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非常有趣，我觉得很能够满足我这颗冉冉燃烧的八卦之心。这些话题就是你在大学宿舍都听过什么样的八卦？ 突然来劲了 啊，来劲了， 应该会很有意思。 对，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晚安喵，很可爱的一首歌啊，来自爱索的一首歌。 嗯，这个朋友叫做雾无无，他说我同学的前女友和现女友在同一个宿舍。 哈，这真的好尴尬呀， 真的很八卦。 怎么面对？ 对，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黄湘怡的《吻语》。 嗯，我来说一个有点可怕的故事啊。地形地宿，他说呢，三楼女生厕所曾经有个女孩失恋，然后自杀了，每天晚上都会有磕头挂着，吓得我都不敢半夜上厕所了。后来呢，有一次憋不住了，强装镇定的去了，发现那并不是什么头，而是蹲布头挂在了晾衣绳上。乌龙事件。 蹲布头是很有画面感了。 嗯，其实很多这种学校里流传的什么鬼故事呀，或者是恐怖的经历，其实实际上都是乌龙事件。 对， 或者是那个谣言啊， 有很多那种传言你知道吗，是传了很多代，就是传了很多集，一年一年的传下去，对，添油加醋的结果成了那种悬疑灵异事件。 嗯， 这个朋友叫做温腿文婷，他说听说我们学校后山那路呢没修好之前，有好多学生晚上会去后山农家乐吃饭，只有一个女生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被强奸了，学校为了平息这件事，让她一个宿舍都保研了。 哦，神奇啊。那年姑苏城外某女生宿舍呢曾经是男生宿舍，原来是由于前女生宿舍闹鬼，有这样的传说，为了减少阴气把男生宿舍做了个调换。然后下面很多人评论说，能展开说说吗，是怎么个闹鬼法？还有人说我差这点流量吗？ 展开 说说。好好 奇啊。对。屁像蜜罐一样甜 S， 他说听了八年的酷我音乐调频啊，希望这一次能够读到我。嗯，读到你了。他说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宿舍是八人寝室，然后呢我又睡在中间，所以呢以至于跟我头对头的那个女生呢每天晚上跟男朋友打电话我都能听到，而且听得一清二楚，所以每一次宿舍关了灯睡不着就听她跟她男朋友讲故事。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别人撒狗粮，你是什么心情呢？ 好气哦。 事情，态度的顾虑和破坏此刻的气息，这一秒的世界，我还 train. 下一首歌来自阿俏的《海海海》。一只躲在壳里的蟹子，他说呢，我要讲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我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平时呢没事就要检查宿舍的卫生，因为男生宿舍进不去，只能让他们拍照片发给我。有一次跟我们班一个男生说，你把你们宿舍卫生照片发给我，结果多打了个巾字就变成了卫生巾照片给我发一下。他说我们宿舍没有啊。我说骗谁呢，怎么会没有卫生巾？哦，对不起，当时刚开学大家都不熟，后来我半个月都没好意思再查他们宿舍的卫生。到了第三周他主动发我照片了，说看我们宿舍真的没有那东西吧。多打了个字儿啊。 我觉得从此以后同学们也就记住你了啊，就是那个卫生巾的同学。木竹毛他说，大学学妹的辅导员是某体校毕业的，现和我隔壁系的一个妹子谈恋爱，据说女方家长不同意掰了。过了不久呢，又和我隔壁班的妹子谈恋爱，这个妹子呢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辅导员正好有分管学生会，不久又分了。在我大四那年他又和某学妹在一起了，直到这个学妹毕业还在朋友圈秀恩爱，我因此对体校男生有了偏见。他说这几个妹子啊我都认识，就觉得哎呀，这个兔子怎么尽吃窝边草啊？感觉来大学当辅导员就动机不纯。 哦，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哪一类人会怎么样，还是分人吧。不管是什么学校的，或者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 对。 回忆总是那么的伤。他说呢，舍友在交友软件上聊了个女孩，中午跟那个女孩吃了个饭。而我们同班的同学呢也在聊天软件上聊到了那个女孩，晚上请了那个女孩吃个饭，之后这两个同学在聊天时才发现他们两个聊的居然是同一个女孩。 这 女孩是骗饭的吗？ 是蹭饭一族吗？就是想吃一顿饭不想别的。 下一首歌什么别的，你在说什么？ 我差这点流量。不想讲了。喜欢致命和 你就是嗨嗨嗨，我游荡在你心外，你就是嗨嗨嗨，争论就无法伤怀，你就像嗨嗨嗨，多余又疯癫癫坏，真的喜欢致命和玩，你就是嗨嗨嗨，我游荡在你心外，你就是嗨嗨嗨，争论就生活，你就像嗨嗨嗨，多余又风云变坏，真的喜欢致命和玩， 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寻找艾蜜莉》。U277，他说我朋友跟他舍友开心的炫耀，说有个男的在追他，舍友腼腆一笑说：“我也是。”果不其然，是同一个人。好尴尬哎，这个男生追妹子还追到同一个宿舍去了。 这种事还挺多的，而且确实挺乌龙的。 单眼皮小眼睛藏着梨窝。他说因为我们宿舍没有社交达人，也没有班委，还不喜欢串门，就和班长比较好。他过来串门的时候呢，班长说你们说 A 和 B 撕了，何必呢？我们宿舍说啊，他们两个撕了。班长说 C 和他们宿舍闹别扭，导员都找人谈话了。我们宿舍说真的吗？导员都知道。班长说 C 都出去住了。我们宿舍的人说天哪。班长说全班都知道呀，就你们不知道吗？八卦的禁区啊，你们是八卦绝缘体。 哎，我有的时候很气那种事情，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嘛，别人在聊什么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我就很生气。 你说啊，整天惊讶的表情， 我就在想，我是难道被你们抛弃了吗？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吗？ Miss God， 这个很短的一句话啊，他说呢，我们学校曾经流传有个学姐曾经在文科楼里生过孩子。啊，你知道吗，萱草？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也听过这种八卦，也是上几届流传下来的，说曾经在那个公共厕所，那公共厕所还是室外的那种的，在操场的最边缘，曾经在那个就是那个便池里，捞出来一个刚分娩出来的婴儿，已经死了。 天 哪！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感觉每个学校都有过这样的八卦，就说是女学生。 我觉得每个学生都会有这种，哎呀，据说啊，什么，还有呢，就是听说啊，然后什么上上届的学姐啊，怎么怎么样，神神秘秘的，让人也无法求证这事儿，对吧？我特别希望能够来一个综艺节目，去每个学校去求证一下你们学校的八卦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感觉应该大部分都是谣言。我曾经上学的时候还遇到过那种，就是去体检嘛，整个一年级的人都要去体检，就毕业生嘛。然后就还有就这种传闻，就说某学校啊，非我们学校啊，说那个有一个女孩在查心电图还是什么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心脏在跳，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好吧，我好像听说过你分享过这个事情。 是吗？说过一次。 对对对， 不好意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幻想总是很奇妙，在梦里全都乱掉。下首歌呢，来自金莎的《双鱼座女孩》。 这个朋友叫网线儿，他说一个受宿舍排挤的女生，但是呢，其他女生人都不坏，人家努力的想让她融入宿舍，但是呢，女生既不打扫值日活动，也不愿意一起，反而是和大一军训的教官聊天特别频繁，还听说不太注意卫生。平时呢，去食堂偶尔会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吃饭，两个人在一起了。大二他就再也没有来上过学了，现在朋友圈都有婚纱照了。好像已经同居了。 我觉得有婚纱照了，说明已经修成正果了，最后还是真的在一起了，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他休学了呀，他大二就没有来上过学了，我有点迷惑，这是什么操作 啊？啊啊！ 对啊，你是不是也发出一连串的问号？ 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有很多问号？ 是的。 远行讲，他说呢，大学时期隔壁寝室的一位女同学半夜三更的被担架抬走，紧急送医，动静大到震惊了整栋宿舍楼。关于这件事呢，我一直以为是这位同学有什么身体疾病才最后辍学离校的，最后才知道当天晚上她是要生宝宝了，疼晕了，把宿舍的同学吓得叫辅导员。想起来真的太离奇了，我觉得有点假吧。如果这个怀胎到都要分娩的时候，那得多明显呀！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藏得够深了。 我估计可能也添油加醋了。 对，都是八卦。我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八卦。 杨小寿他说，我们寝室门口呢是一个有窗户的走廊，经常有女生在门口抽烟。有个女生在打电话，说她有女朋友了，让电话那头的人呢不要纠缠她。不过呢，这都被我们全寝室的人都听到了，觉得这女孩很牛啊，不是大哥。 好酷。 是大哥，好酷。 放心 baby 都比不上我踏实不变的心， 这首的来自于参加雅的漂亮一点。 这个朋友他说呢，听说戏里面有两个人为了助学金，先是暗流涌动，再是基本撕破脸的抢，关键俩人家里都不穷，不明白为什么为了这点钱搞得这么难堪，成为了大家的谈资。我突然想起上学那会儿，真的是很多同学为了这个奖学金啊助学金啊会这个撕得很难看，每次我就在旁边看着， 你在旁边 深藏功与名、 你就是那个 旁观的路人，旁观一个小时的路人莫先生吗？ 对对对， 干脆让你躲在一边，自爱自恋是你犯贱，不自爱不检点，还说别人不了解， 晴。他说我们院学生会改选结束后呢，聚完餐几个学长学妹一起走，我先回宿舍了，第二天就听说学长被报警说强奸未遂，最重点的是已经一起去开房、然后呢学妹报警了，哎，刷新了我的三观，是酒害人还是人色胆包天呢？ 天， 仙人跳吧，我忽然想起来这个词， 对对对，这个词儿啊，是一颗草莓味的奶片呀。他说呢，有次过节放假，旁边宿舍的人把男朋友带来寝室住，他们宿舍的人呢不得不回家住，就是男的戴着个假发走进了宿舍，女生的假发，然后天黑呢去洗脸刷牙上厕所。夏天我们寝室楼有很多女孩子穿得很少嘛，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晚，去洗手间的时候居然还碰见了一个男的站在那儿尿尿，我好庆幸我当时回家了。天呀， 这个朋友他叫做老陈，可不是程咬金。他说我的舍友啊，刚开学就当上了年级的联络员，下学期开学就成主席了，这是啥意思、这个 挺能爬呀， 对，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希望是靠自己的能力上去的吧。 我看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有一个人说两个人一个宿舍没有八卦的气氛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挺八卦的。小怪兽还说了，我听到了我喜欢的他喜欢我闺蜜 啊， 心里好丧啊。 摸一摸你丧丧的，今天真的是长见识了哈，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呢。看了很多大家的 对对对 看了很多大家的八卦，我瞬间今天满足了。 对，真的是太符合我们征集的这个 表情包了啊。 对， 这个如果大家觉得不过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里啊打开这条征集看一看，还有很多有趣的八卦我们都不忍直视不忍念出来。 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不仅可以看每一期有趣的留言，还可以参加最新一期的话题讨论。 对，我们每周都会征集的两期啊。那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咱们下周二的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深情难却，老天有眼。